开的难题，爱是游戏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陈明真演唱的《宝贝我的心》，黎瑞恩带出的《一见如故》，郑智化演唱的《宠物》。 我给你 你也习惯不带伞，整条大街仿佛变成河流一般，你就像站在对岸。忽然又想起他，同样的画面竟然又在出现，你拨弄着长湿头发，就连笑起来也和他

住的泪水，真正的痛苦啊，独自感受。呜哦呜哦，也想追求。呜哦呜哦，也有梦想。呜哦呜哦，所有付出，只想换成心真意的朋友。关。

再伤难能不能用来补偿，我把深情留在眼眶，我只想看着你会有一天你会看我，像我看你一 来听歌吧，请欣赏黄莺莺演唱的《回心转意》，孙国庆带出的《再谈一次恋爱》。 我的幸福，我竟如此的盲目。

写日记，就好像在给你写信，喜欢这样相信有思念的心情，就算已不在一起，某个部分还联系，明住在同样一个城市，路上是蓝天，我的床上却有雨滴，你的问候关心隐约有种距离，讨厌你说对不起，想你懂我一直过得不顺心，我不能说 请欣赏的是蔡健雅演唱的《呼吸》，高胜美带出的《不告而别》。 没有你的空气，也没有梦。